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任劳任怨任使劲，无心插柳柳成荫，一说一唱来搭台，是花开不成有原因。各位看官，咱们继续见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说起这人生的哲理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可真是不少。比如说这句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短短几个字就概括了两种不同的人生状态，并且让无数失意之人时不常的还哀叹几下。您没猜错，今儿咱们的故事说的就要与此相关。 哎，葱油饼，葱油饼，吃完了油饼特别香， 吃完油饼去南京也不怎么样。 来吃油饼了啊！ 哎呀， 吃油饼！ 哎呀， 吃油饼！ 哎呀， 吃油饼！ 哎， 这位同志不要老哎呦了 啊！ 哎，我这 真香， 石头。 哎， 干嘛来了？ 闻闻， 闻闻 啊！ 闻闻像话吗？ 确实不错呀， 我这油饼有绝活， 光是闻这味儿我不就过来了吗？ 啊，是。 别说啊， 嗯， 别看我没吃呢， 嗯， 就闻这味儿 怎么样？ 用料讲究， 那是 火候适中。 对， 你是不是送我俩？ 我送你俩像话吗？ 我都这么夸你了。 这个这是我这个油饼啊，这是我妈呀当年活着的时候教的我。 你看祖传呀。 我这油为什么好吃？有这么几点。 几点？ 一个，面好， 哎， 油好， 嗯， 火候好， 好， 我不坑人不骗人， 嗯， 我用这葱也好，用的都是章丘大葱。 三好学生说的就是你吗？ 对， 三好吗？ 哎呀，但是我就，纳闷儿， 怎么了？ 你这么， 耳朵跟他说，瞧，叫什么来着？没出息。 我告诉你。别看你葱好油好面好火候也好，但是啊，我必须得说你，别看这么好，为什么没人过来买？你懂吗？ 哎呦，我这没人过来买， 你得宣传呐，得让来人呐，知道吗？ 来人宣传啊！ 来人呐！ 我试试啊！ 啊！ 来人呐！哎、快来人呐！ 不是，哎，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不道不道，回去回去回去，我们这聊天呢。错了错，让来人不是喊来人，你看捕头招来了吧？ 那怎么着啊？ 有宣传的手段呀。 怎么宣传手段？ 你喊两句不行啊？对吧？眼巴巴看人别人那手艺不好的， 吃吃，那吃客排大队，那能行吗？ 哎呀， 对不对？ 还真是啊。嗯， 不是，关键我也出不了什么太好的主意，因为我也是刚到临安城。 嗯， 这对有些什么大排场啊、大场面也不是很了解。 嗯， 对不对？前两天嘛，我就排队看见有人卖包子，排了好几个小时。 那包子好吃啊？ 不好吃，什么玩意儿啊？ 那怎么排？ 羊眼馅包子。 那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什么馅儿包子？ 羊眼啊， 羊眼馅儿包子 是啊， 是什么？ 没吃过吧？ 没吃过。 我以为是羊的眼睛呢。 那实际上 一吃那馅儿跟羊眼睛那么大，跟没馅儿似的。 哦，太小了， 多骗人！你说是吧？ 哦哦哦。 所以我你必须得问问，对不对？ 嗯， 经人查询，知道这里边猫腻才行。再者，你雇人宣传，再者打一枪换一地方，骗完钱就跑，按这方法准挣钱。是都这么干，但是我的你看你手艺这么好，东西也这么好，也有那个做大做强的，不打一枪换一地方的，对不对？ 嗯嗯嗯， 确实不错。所以说你对吧，送我俩葱油饼， 没问题， 好吧？ 就冲你跟我说的这一番掏心窝子的话， 哎， 拿四个， 你看， 拿四个，拿四个， 没问题。说是拿四个，我说能管你白要吗？ 那怎么着？ 我得给你钱的， 骂街。 骂街呢？我给你出这半天主意了，不就算 你要 吗？算我投资四个饼， 投资四个油饼， 我给你掏钱。 别，不要啊！我告诉你啊， 哎， 这可不要，别来这事儿！我告诉你干嘛？你收起来，你收起来。 不是，我钱包呢？ 你说， 我钱包呢？哎，我钱包呢？ 钱包怎么了？ 没了， 钱包丢了。 哎，是不是你给我拿走了？是不是你拿走了？ 不是， 找不着了。 哎，我让那个， 哎呀。哎，我钱包哎，来人呐！来，这时候怎么不来人了？ 别急， 这怎么办呢？这个 别急，石头，您 有事都不来了，你那胡叫来一捕头，你看， 石头，您先别急，我帮你分析。你上我这之前，你上哪了？ 我就过来，我就溜达溜达。 你走了几趟街？ 走了三趟街。 那三趟街的时候，钱包有没有？ 那时候我没摸，应该都有啊，肯定都在我这挂着呢。穿大巷走小巷走中巷到的你这儿啊， 那只能是到这条街上让人给偷了呀。 哎，你说也怪我不小心，你说在您旁边就丢了，我说给你钱呢。 估计这小偷啊是趁咱们这条街上人多呀，他就顺手做烂了。这可就不好弄了。这个，哎呀，这事儿我跟你说，石头 怎么办呀？ 现在就一办法了。 你说， 咱呀，赶紧报官。 哎呀，大多数时候呢，我们常常习惯了在受害者的身上找原因，而忽略了祸事真正的始作俑者。但今儿不同了，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会让我们各位看官呢感觉到极其的舒适。 哎呀， 石头来了， 还卖着呢， 卖着呢， 卖吧。 昨天报官没有？ 报了呀。 官怎么说？ 没用。没用啊，你说这种闹事他也没个探头，也没个目击者，也看不见贼什么模样，这我哪儿逮去呀、啊、他们也破不了案，这只能等着。你说，哎， 我说石头 啊， 这事儿啊你还不能着急。 怎么了？ 这不是你着急的事儿。县衙门破案啊估计还得有一阵时间，你呢稍微宽宽心，这么着得了。你也别着急，你每天你要是没地儿吃呢，饿呢，你就上我这儿来，我给你拿葱油饼吃就得了。 我不能白吃你东西啊！告诉你，我今儿过来不是闲聊的。 那你是？ 我有办法。你看看这横幅没有？认字吗？读读。 小偷，你别狂，衙门把你换，这也没辙呀。这个、 有辙，我能过来找你吗？ 哎呀，我给你改点。 我还不知道没辙吗？ 小偷，你别狂，衙门。 骂你娘， 衙门骂人娘干嘛呀？ 不合适， 啊， 衙门来帮忙， 对，这不就行了吗？ 哎，你看看， 哎呀，哎，不行，我跟你说啊， 怎么了？ 石头，你这也瞎捣乱了。 这怎么瞎捣乱？ 你弄这么一横幅，是不是要给小偷看呀？ 没错啊， 小偷要不识字呢， 不识字， 对不对？你哎，我告诉你，小偷是不识字，你看吧，咱这围的人可不少，怎么全是老头老太太？这都干嘛呀？这 他们认字啊？不明白没关系，我给他们普及普及啊。哎，各位街里各位乡亲啊，是这么回事。前一天啊，哎，我呀是跟这儿买葱油饼， 结果买葱油饼啊，我丢了一堆的钱，也不是一堆的钱，这不具体多少我也说不清，都跟我这钱包里找不着了，报关也逮不出来，没有目击证人，没有探头，我是实在没辙想出这么一个法儿，所以写这么一个横幅，写着小偷你别狂，是衙门帮我忙。所以说啊，大家啊，有人的捧个人场，有钱的捧个钱场，不是让你们给我钱呀、啊，给我站脚助威，帮我等着这个小偷出现，啊，把他逮住。 好，哎呦喂，这小偷太可恨喽！哎，这个小伙子呀，哎，你把别的事儿也拿出来说说呀！快来，小伙子！ 哎，我告诉您，还不光这事儿呢，现在啊，不光是小偷，那骗人的多了。这前两天我还遇着别的事儿了，你看旁边那买卖铺户都是人排队。咱这个排队跟他不一样，这都报名不平的，他们那雇人排队，好些人啊还倚老卖老，这缺斤短两卖的包子，说养眼线就养眼那么大呀，又一个噱头骗人过来，还有什么耍赖碰瓷儿，这大街上多了。今儿我都跟大家说说，大家都听听，让官府好好管管。嘿 嘿，你说这啊，这小伙子年纪轻轻的拾的，他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是茶馆啊，说书的。 你看看，我说嘛，这口才你就应该给大家反映反映。我 老才是 口才，口才、 哦、吓我一跳。我说您还骂我？ 没， 你是说书的呀，这小伙子 啊。 咱们你来一段大嘴堂怎么样、啊？ 你说一段啊、 嗯？不行，我都说新书。 唱曲会吗？ 唱曲行啊， 来个琴书吧，这吧、 哎。你给我们唱一个，我们 来来来来来 偷盗的故事。 对对对， 我也要听。 想听偷盗的琴书啊？ 嗯， 这得现编了。 嗯， 哎，我从小在临安城啊， 嗯、 土生土长啊， 冷根儿冷的， 没招过谁， 嗯， 没惹过谁，总想这干点啥呀？ 那冷根儿你根儿冷的灯， 跟小刘一块儿研究这葱油饼如何去卖，哎呀， 等啊， 掏钱买四个饼，这钱包咋不见了呀？ 好，小伙子唱的太好了，你看看，我这大爷就爱听这个曲儿，你这样，我来给点赏钱，赏钱来。 拿钱， 不是不是，我来扔，我来扔，快扔出去， 哗啦， 滴了吧啦，滴了当。 怎么还有当一声呢？这个 怎么谁把石头扔进去了？ 我不是卖艺的，我是说呀，我过来控诉的，常在附近转悠这小偷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那不行，我这得给你，你唱的好，我这大爷听了高兴，我这七十来岁，你要是不接这个钱，我就要够呛，我给你。 我拿着吧。 另外，你这个好在哪儿呢？你这不仅震慑住了小偷，你提醒了我们这些路人，最重要的呀，你让我们还欣赏到了一次精彩的表演。 哎，我跟你说呀，你呀，这个。也别着急，这东西丢了慢慢找，你先把这钱先收着啊。 好嘞， 一来呢挽回点损失，二来呢说不定嘿就能打开知名度了、 嗯、 你这成为闯荡临安城第一步。小伙子，你是打北边来的吧？ 北边来的。 哦，这 你是喇嘛呀？ 那南边来的呢？ 不是哑巴是吧？ 这个你呀、啊、这还真是唱得挺好。这么着，你再这么着，你多拿点钱，多拿点钱。 哎， 你挣着，我们这 拿了呗，不好意思。 你再唱一个呗， 再唱一个 。你唱一个，不用跟偷盗有关，什么拿手唱什么。 我爱听西河大鼓。 西河大鼓， 玲珑塔来塔玲珑。 我爱听那个老生啊。 哎，我们爱听老生。 老生，一见公知到领殿，没有那本宫 喜庆年， 站立宫阿门脚下。 咱换那个什么吧。 我爱听庆州三贤书。 不，这我也不会呀、啊，这个。 那你翻一下给我们。 脚下，我钱包，哎，我钱包。 你都跑了呢。哎，您瞧瞧，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简直叫皆大欢喜。但是事到如今，他可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没出场，谁呀、啊、他戏份可就马上要到。 小刘， 哎， 送我们小刘。哎， 石头， 哎，别说这翠花楼这宵夜呀、啊、是不错。 是， 你葱油饼是好也不能老吃。 我跟你说，石老，今儿喝点酒啊，我得劝劝你。 讲什么？ 你这个钱包丢的这事儿啊， 还困了？你看，喝点酒就想睡，你这不行。 你这叫因祸得福， 怎么了？ 知道吗？哎，你这个震慑小偷搞的防盗宣传，嘿， 怎么了？ 没想到大伙儿喜欢你了， 是吗？ 喜欢你，叔叔， 嗯， 唱曲儿， 你看， 哎，这段时间是不是挣不少钱？ 这挣，你还说我，你不也挣钱了吗？ 哎，你都把我这葱油饼生意给我带火了，知道吗？知道最近临安城最流行什么吗？ 什么？ 到我这儿吃了葱油饼，听你唱曲艺， 哎，这听着就不怎么搭配。但是为了咱大宋朝临安城的百姓的这个治安问题啊，牺牲没关系。 行了，值了， 值了， 值了。 嗯， 哎， 你说是值是值，我也得问问。我说刘哥啊， 嗯， 这个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 怎么了？ 你只是我目的是为宣传，但我目的还是想逮这小偷啊，小偷的给没逮着啊。 你这个心思太重。 怎么了？ 小偷是没逮着 啊， 但是这些日子咱们临安闹市区盗窃案频率越来越低啊， 给他吓着了， 证明你做这个防盗宣传是有效的。 你看看， 这对咱们俩来说，这叫什么呀？知道吗？这叫一举三得子， 三得有法印没有啊？ 一举什么？ 三得。 一举三得， 哎，你还许三得了？ 一举三得， 三得， 嗯， 哎， 什么事儿？ 我听这大半夜谁呀？还有唱曲是不是许愿我呀？唱曲儿。 哎呦，这老天爷，真是不公平啊！我这么努力我都没有出头，那小子他干什么了？他什么都没干，凭他成名啊？真是活该他当初丢了钱袋子。哎，不对呀，哎呀，我当时偷谁的不好，干嘛要偷他的呀？这无形之中我变成了他的贵人，这太不公平了。 知道， 怎么能这样呢？ 这不会就是偷我钱那小偷吧？ 这不会就是小兔子吧？ 这， 走，站住！站住！ 是干嘛？拦路截道啊！截道啊！我没 什么可截的， 我没钱啊！ 我 跟你说， 做人得做个好人，你偷钱那是不对的， 你才偷钱呢！你们全家都偷钱， 除非己莫为， 谁己莫没了？ 什么？ 我违过了，谁违了？ 你违了， 你胡说， 对不对？ 对什么对呀？哪儿对了？你才小偷呢！ 小刘，给我捧哏，快点！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你先别跟这儿嚎，你是不是小偷？ 不是。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他有啥长得特别的呀？ 你上葱油饼门口偷人钱包，干没干过？ 葱油饼，听不懂是吧？不懂啥意思啊？ 你不认识他是吧？ 你这个好行，总之了，你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你得到好处了，对吧？不管，哎呀，不说那么多，总之了，你是不是从中获益了啊？如果 不 是我偷了你的那钱包，你能出名吗？ 这叫一码说一码。 什么一码说一码啊？ 虽然说我石头，我大名叫是石学宗，对不对？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你就不行。 我哪儿不行了？我是不是偷 你 东西？我成功了吧？ 就得逮你。 你凭什么逮我呀？ 你偷我钱，我告诉你，偷钱是不对的。 对， 是不是？所以这事儿必须得赖他呀， 必须得赖他。 要没有他， 啊， 我钱能丢吗？ 你钱丢不了啊。 钱不丢，我能在你门口唱戏吗？ 就是， 我不唱戏能来这么多人吗？ 你不就成不了名了吗？ 不来这么多人，我怎么能有这么大影响力？ 所以你还真得感谢他。 哎，这不对呀，不能感谢他呀。虽然说我得益于他，但是赖的还得是他。 怎么还赖他呀？ 因为他偷了我的钱。 他偷你钱了？ 他不偷我钱，我能来这儿吗？ 对呀， 我不来这儿，我怎么唱这戏？ 是啊， 不唱戏怎么没这么多人？ 嗯， 不围这么多人，我今儿怎么逮着他？ 哎，你要这么说还真对， 可不吗？ 哎，要这么说起来的话，我跟您说吧，那您这个让他偷了这事儿嘛，反而对您是个好事儿， 说是好事儿、 啊， 但是不能饶了他。 哦，不能饶了他， 该罚还得罚。 那咱怎么罚他呢？ 罚报官呢？ 咱得报官。 咱一会儿拉着他就去， 咱拉着他上县衙门。 没错， 到县衙门，老爷就得判他， 可不得判他吗？ 老爷 判 他 三年带五载， 啊， 发他个充军， 是 充军发配， 对， 让他出北京，出北京到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角、康庄的海南县、沙城、保安、下果园、新庄的宣化、沙岭的沙岭、宁远、昌定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高县、去了不出市庄、大同、孤山、丰镇、齐宁、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让他出去， 出去了，这可就 赶紧拦着我， 这就出去 了。 哎呀，你们俩太厉害了！ 哎、 哇，石头，你成名真的是有道理的呀， 都让你逼出来的。 哎呀，你这个捧哏捧的也太牛了！哎，你们俩说相声的吧？ 哎， 哎呀妈呀！ 我们是说相声的新人 啊，说相声新，你们都能上春晚吗？太厉害了，我觉得你 们 我们 只能参加相声有新人 啊，上不了春晚啊，总有一天能上春晚的，但上了也记不住吧？那个石头，我要拜你为师。师傅、 嗯、 师傅，我这个人从小我就喜爱说唱艺术，哎不对，是说书唱戏啊。我是因为实在是找不到师傅，所以我才走上了这个偷窃的歪门邪道。可是我这个人呢，其实一直都特别的积极向上，我不想偷的，可不是没办法嘛，这人这没饭吃啊，对吧，是吧？ 那不成啊，你这你毕竟犯错在身 啊， 我怎么能收你？ 那为什么我改 就行， 师傅，我改你要你只要你现在答应收我为徒，我就去自首，你答不答应？ 这话是你说的、 我说的， 等你出来以后 我 一定教你说出唱戏、 啊、只要不打我其他都好说， 就这么定， 那就这么定了，我现在就去报官去啊，不是报官，我去自首。 对了， 哎呀，您瞧瞧这几位现在的变化，要搁一开始啊，谁能想到他们接下来会是如此的人生轨迹呢？依靠着这一说一唱，当事人收入源源不断不讲，那葱油饼的生意也是名声大噪，围观群众听得高兴，还牢固了防范的意识，最后的最后又能够让那小偷主动的洗心革面，要重新做人，如此看来还真值得为此再高唱一曲。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恍然大悟才感慨，所谓无心却满园事，方是方法加忍耐。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最美的颜色，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平安演唱。 岁月的蹉跎点燃沉默的山色，像祖先的寂寞用肩膀承担重责，这一抹春色映照风雨的萧瑟，似父辈的星火用双手开辟仙河，生死的漩涡往来命运的颠簸，如跃动的脉搏跟随内心的选择，我来者 六批中国梦歌曲，国泰民安，